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63集。 此事虽已过去数十年，莫天却最不愿提及。十年前，连氏妇孺在无名谷死于大境铁骑之手的消息被送入宫后，先皇连夜召见连兰卿。之后，这件事便被北秦皇室有意压下来，是以这件事并未被天下人所知，只有连家人知晓。但世人不知道，他却清楚，当初先皇曾言，连氏众人离城一日被劫杀于无名谷，并非西云幻所说的两日。一日两日看似毫无干系的时间差，于这桩事里却是不能提的秘辛。当年云景城在连氏妇孺离城后只混战一日便分出了结果，施元朗夺城的消息于次日凌晨传入北秦，北秦各城随即戒备森严，飞鸟难过，更何况是数百名追杀连氏妇孺的大境铁骑。按这个时间算，连氏族人根本不可能在两日后死于施家军之手。 如果连兰卿见到带着连氏族老一命而来的西云幻和家族掌印，知道两日之期，连兰卿必会相信西云幻所说为事实，那当年的真相。 北秦建国百年来，因顶天城附近的无名谷方圆百里人烟稀少，茂林密布，一直为盗匪肆虐。数年前，顶天城守将萧荣在云景城城破的第二日送密信入京，上奏说捕获一支冒充大境军士的盗匪。萧荣审出这群盗匪前一日在无名谷烧杀掳掠，劫杀了一族的人。萧荣认出抢来的珠宝中有连氏族印，察觉事态严重，遂将连氏妇孺被劫杀之事连夜奏达天听。先帝在知晓此事后一个时辰，同时下了两道密旨。第一道，令暗卫首领桑延率一队暗卫密赴顶天城，秘密处置这群劫匪。第二道，便是将连兰卿召入皇宫。没有人知道先帝到底对连兰卿说了什么，只知三日后，据连府中人说，连兰卿离开王城学艺，此后十年销声匿迹，直到一年前横空出世，依托连氏先辈威名接掌先锋之位，一年时间连拜大境名将，官拜二品征北少将。至于顶天城守将萧荣，也是从那一年起受先帝重用，一路升迁，如今已位极人臣，和鲜于焕在北秦军中两分天下。莫天垂下眼，当年真相不必明说也能猜出，先皇有心将连兰卿送入大境潜伏，为怕他在大境时日长久忘了本分，才将连氏满门之死嫁祸于施家，激起连兰卿的滔天仇恨。这件事算是北秦皇室近十年来最大的秘密，莫天也是在先皇弥留之际才得以知晓。只是他们都未曾想到，连兰卿竟能被施元朗看中，还收为入室弟子，亲自教养，待他如子，更是亲授兵法韬略，将他培育成不世名将。莫天也曾想过，当年若不是先帝布下这局棋，怕是连兰卿就算愿意回归北秦执掌三军，也不会偷出步兵图，打开城门，让20万北秦军长驱直入，让北秦军队不费吹灰之力，拿下牢不可破的军县城。当年连老将军死于施元朗之手不假，可连兰卿同样也受施元朗十年教养之恩，若他知晓连氏族人被灭的真相，以他的心性，怕是再难领军迎战。在大境沉寂了十年之久的连兰卿，对备战数十年即将马踏中原的北秦而言太重要了，更何况如今正是两国交战的危急时刻，德王亦蠢蠢欲动，他绝不能在此时失去左膀右臂。 这个西云幻出现得太不是时候了。 莫天眼眸深处一抹杀意顿现，他沉吟半晌，见西云幻面色毫无变化，这才将这份微不可见的杀意敛去。 西云幻不能动，西云幻乃西红独女，唯有娶她为后， 才能将朗城数万铁骑纳入羽翼，来抗衡日益做大的德王和上将军萧荣。况且他迟早要嫁入皇室，皇室的权柄就是他的尊荣，到时候告诉他真相后，他自然知道轻重，必会为皇室和西家以后的荣耀掩住此事。但现在绝非和盘托出之际，现在的西云幻还不值得相信，绝不能让他在嫁入皇室前见到连兰青。 想不到只为了一句嘱托，西小姐便奔波千里，小姐却乃重义守诺之人。只是近日边疆战事连连，君县城原本又是大境属城，城内危机四伏，小姐今晚得了连将军请帖，明日小姐的身份便会传得满城皆知，若被大境探子得知，少不得会横生波澜。小姐身边的这位姑娘武艺高超，若小姐相信在下，不如将掌印交给她，两日后的晚宴，在下定将这位姑娘引至连将军面前交还连氏掌印。小姐身份贵重，不宜久留君县城，免得西将军担忧。 这话说得漂亮，像是个实心实意为人打算的，但西云幻也没错过莫天眼底那一抹极快沉下的杀意。他像毫无察觉一般，只看着莫天摇头，淡淡回了一句： 多谢公子好意，不必了。我深受十年前连氏族老的临终托付，实在不能将连家族印托于他人。别说我身边有西家护卫，即便没有，君县城已是我北秦囊中之物，有数万大军驻于此城，保护我一个小小的女子应该是没有问题。 莫天一怔，没想到西云幻拒绝得如此直接，毫不给人留余地。但他贵为一国之主，总不能反驳说他的几万铁骑拦不住几个大境探子和刺客吧。还未想好转还之词，利落的脚步声毫无预兆响起。他抬手看见西云幻已经领着那个木着脸功夫深的丫头朝城中行去。 公子既无事，西云幻便告辞了。相遇即是有缘，后日将军府晚宴，待还了连家族印，对连将军有所交代后，定和公子你喝上几杯。 西云幻的声音不轻不重地传来，莫天望着他懒洋洋摆着的手和愈行愈远的背影，沉下了眼。 看来为了让西云幻不出现在两日后的宴席上，必须得用点手段了。 桑岩， 莫天随意抬了抬手，一个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。这人四十岁上下，唇下留着白须，生得白净，温文尔雅，倒有几分谋士之态，但若观他天庭，便知此人定是不世出的高手。此人便是北秦暗卫首领桑岩，一身功夫惊人，即将跨入宗师之列，在北秦的功夫仅次于国师之下，是北秦的第二高手。他是先帝留给莫天的保命符，一直隐于皇宫。莫天身为一国之主，远赴边疆，身边自然有些倚仗。 你看这个西云幻如何？ 这女子眼神坦荡，不似作伪之人。陛下刚才以内力试探她，并未遮掩会武的事实。她一身军武之气，确实像是将门世家能养出的小姐。况且陛下和西家定下婚约之事，尚只有西将军和几位重臣知晓，寻常人根本不会得知。他刚才说家人已经为他定了亲，想必说的便是与陛下的婚事。 看来桑岩是认同刚才的女子十有八九便是西云幻了，但他这个时候来君县城，还和当年连家的事有牵连。 当年是桑岩领人去顶天城将那群盗匪灭口的，他自然知道莫天的顾虑。 或许只是凑巧，他若真的有所图，又怎会在陛下面前毫无隐瞒地说出此事？ 也是，如果这个西云幻当真是大境人所办，他直接将先帝栽赃施驾的消息在君县城散布出去，便能动摇连兰青领军之心，何必多此一举，打草惊蛇？ 桑岩， 去为朕做一件事。 陛下有何吩咐？ 辛云焕身边的那个丫鬟是个高手，寻常侍卫恐怕近不得他的身。你去跟着辛云焕，后日晚上之前将他擒住。 陛下，此乃边疆重地，臣不能离您半步。 无妨，朕知道轻重。你不在时，朕这两日不会离开将军府，你只管去便是。此事事关重大，需你亲自去办。 桑延知道连兰卿对这场战争的重要，略一沉吟后点头。 是，陛下。那西云焕擒住后可要？ 西家重兵对朕至关重要，你擒住他后不要伤他，朕会修书一封，你派人将信和西云焕一起交给西将军。 莫天这话说得有些急，不似平常那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帝王。桑延一怔，悄悄朝神情异样的莫天看了一眼，心底微微一动，有了决断。 看来陛下是对西家小姐上了心了，办此事还需更加小心才是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